住晚霞片刻光辉，留住夕阳远今天永继，明日有谁能知可有我，风静凄凄，求为世人献出一份光，唯愿我留下多些快慰，如像晚霞随风消散了，也愿有慰。人谁无憾，唯愿心无愧，此心早于夕阳永污泥，纵在人间一下耗尽光辉，人如斜阳无力风细细，此身躺于夕阳西双西，我愿随手牵走世上一切难题。留住晚霞片刻光辉，留住夕阳愿今天永继，明日有谁能知可有我，风静凄凄，求为世人献出一份光，唯愿我留下多些快慰，如像晚霞随风消散了，也愿有慰。人谁无憾，唯愿心无愧，此心早与夕阳永污泥，纵在人间一刻耗尽光辉，人如斜阳无力风细细，此身躺于夕阳西双西，我愿随手牵走世上一切难题，留下至诚至真祝福，替代光辉。